在离别的时分，特别需要人提醒，飞机是上午7:05，我知道我会舍不得清醒，我仍沿着你的唇心飞行，总是在宿醉的清晨结束这段旅程，我们紧握着神域的缘分，我们都避开久久的眼神，不知道天会怎看待我们。 出声。